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，让两岸桃花盛开到心慌，两个世界望一轮月光，我用手指无穷尽的探访。谁把红豆一丝一缕磨成香，让相思从缝隙里溢成江，惊鸿入耳，温柔了沧桑，愿喧嚣尘世把我们遗忘，听你呼吸里的伤，听你心跳里的狂，听你怀抱的暖蔓延过山岗，听你眼睛里的光，听爱在耳畔发烫，听我们在心墙的两边刻满地老天。 老天荒，呜呼。